心抬起头看着你，而你并不很近。虽然不言不语，叫人难忘记，那是你的眼神明亮又美丽，啊，有情天地。美在人情，美在生活， 这是唱出最美的声音，因为1033。 熟悉的孤独突然间跳起舞，说他知道在心的深处有个国度，如漫画般的如水晶道路，今天为天歌赋，就算只是高高兴兴都觉得幸福，男女什么都会变，但每一个都想永远，没有骗人的誓言，但每句都值得纪念，这是我的恋爱大冒险，开始浪漫又冒险的时代，勇敢是情人能否将这爱情送给造化人，相信是你的造化人，寻找传说里无法遗忘的他，就算憎恨被人类不计算，我熟悉的孤独突然间跳起舞，说他知道在心的深处有个国度，如漫画般的流水晶道路，今天为天歌赋，就算只是高高兴兴都觉得幸福，男女什么都会变，但每一个都想永远，没有骗人的誓言，但每句都值得纪念，是我的恋爱大冒险，开始浪漫又冒险的时代，勇敢是情人能否将这爱情送给造化人，相信是你的造化人，寻找传说里无法遗忘的他，就算憎恨被人类有底线，那头的地平线会不会也有个温柔的他在关心，美丽的曾经不再能看见，感情是他唯一的无产权。这是我的恋爱大冒险，开始浪漫又冒险的时代，勇敢是情人能否将这爱情送给造化人，相信是你的造化人，寻找那唱歌如此重要的人，不管花多久时间，是浪漫又危险的时代，勇敢是情人能否将这爱情送给造化人，相信是你的造化人，寻找传说里无法遗忘的他，就算憎恨被人类不计算， 可惜现实啊，常常是相反的。爱他的男人很多，那我又算什么？我在雨中候着满足，反正幸福啊，对于我是奢侈的。清楚了，其实他不爱我，奇怪地球上怎么会没有人看上我。生命啊，救救我吧，一把年纪了，一个爱人都没有，不是可怜的，因我没爱过，人生是黑白的，神啊救救我吧，一个人荒了半辈子那为什么我这样的男人那就快要绝种，他那又在哪？怎么会没有人看上我？神啊，救救我吧！一把年纪了，一个爱人都没有，孤独是可怜吧？我没爱过，人生是黑白的。神啊，救救我吧！一个人荒了半辈子了。我这样的男人那就快要绝种，他呢又在哪？哦，神啊救救我吧，一把年纪了，一个爱人都没有，孤独是可怜的，如果没爱过，人生是黑白的。神啊救救我吧，一个人荒了半辈子了，为什么我这样的男人啊就快要绝种，他呢又在哪？ 走过的日子，花儿笑着开满青春的四季，为了他我们彼此发脾气，为了他我让你更努力，花儿哭着但我们没有再继续，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，像青春的岁月还停在脑海，你的梦里有没有她的裙摆？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，比电影里演绎的更加精彩，现实总是充满一点点无奈。